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啊，新的一周又见面了啊，希望大家这一周呢已经有了这开学季的热情啊，开学季的那种动力，跟着我们一起呢爱学习背单词，不说别的，冲冲冲，使劲儿往前冲，利用这个什么金九银十的黄金时节，大家来好好的学习，行吧？您那些什么挣钱的啊事儿先缓一缓，好不好？咱们先学习啊，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金钱。 哎，金晶老师刚才一说金九银十啊，我脑子里想到就是赶紧买房去了啊。不过大家还是先学习，先别买房了啊。 哎，这样的好季节适合做任何事情。来，咱们呀带领大家今天带领这些爱学习的同学们一起继续去攻克难词。今天这个词，哎呦，看了一眼，哎呀，不忍看下去啊。行了，还是继续多看几眼吧，确实有点难。好，我们先从第一个别的说起，这样的一个词根 ALT。 这是一个词根啊，其实呢大家并不陌生。我们看一看电脑上的有一个那个键盘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叫做 ALT 这么一个键啊，对吧？好，这个 ALT 表示什么意思呢？哎，就表示的是别的，其他这样的含义。所以派生出的词儿你就往那个变化呀，你看别的嘛，对吧？不要这个，要别的嘛，啊，反正总之就不要这个东西了，往别的那儿去想就可以了。 哟，您这么一说，我们好像瞬间记住了，然后同时也明白了这个 alt 是什么样的功能。同学们，你这个什么 alt 这 control 啊，这是能使啥？请大家告诉我们，键盘上的 alt 这 control 能产生什么新功能啊？ 对，如果大家有时间啊，你用那个 Windows 系统。哎，你要用那个 ALT Alt 那个键，啥意思呢？你电脑上开了好多程序，对吧？哎，你摁这个键一摁，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程序，它就是切换。所以 ALT 就是切换的意思，切换呢，不就换成别的吗？ 明白了， 啊，你看就记起来了。 同学们，通俗的说呀，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知道吧？ 哎呀妈， 你这心思啊，永远是在别处的。哎，你说吧，你说吧，你是你。可是同学们，你们扪心自问，你们的心思真的在你自己身上吗？你的心思是不是在别人身上，在别的事儿身上啊？ 有道理。对，你像我的心思全在英语 PK 台的听众朋友的身上。 对，就是有一周有这么一小时都在大家伙儿的身上。哎，就是这个意思，不在此处，在哪儿？在别处。 别处。 哎，所以这个 ALT 的含义呢，就是别的，别的啊，是切换啊，切换到别的身上。来吧，我们来看单词，第一个单词 alteration。 alteration 这个词有点长，但是特别简单。朋友们快看 ，ALT 刚才说了，表示的是别的，对不对？看到后面那个 er 了吗？咱以前学过啊，除了做名词后缀以外，人家还能做成一个动词后缀，对不对？好，再来看后面这个 ation， 简单了，名词后缀呀， 所以你看看这个词 alteration， 就是做一件别的事儿，然后就变成了别的样子了，是不是？所以你看看啊，一变成别的样子了，样子也变了，造型也变了，所以 alteration 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变更或者是改造。 明白了，从这样变成那样了。变成别的样子了，已经改变变化，改头换面了。生活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改变，我们可以说大的改变叫 major， 不是 changes， 对吧？我们也可以说 major alterations。 对， 小小的改变我们可以说 minor alterations。 哎， 比如说，哎呦， 他们正在啊对这栋房子做一些改动。大家想，改动房子那可不就是挪几块砖那么简单了，对吧？ 对对， 傅老师家里还有装修呢，楼上是吧？ 可啊，楼下 楼下 啊，可不是吗？嗯嗯， 对吧？ 动静还不小呢，是吧？ 对 啊， 所以 我们说对什么进行改造有一个固定搭配，叫做 make some alterations to something。 对 啊，所以你是 如果您打算要对家里的房子做一些变动、 改动、 改造的话，你可以说 making some alterations to the house。 对，比如我想把这个厨房啊改成卧室，对吧？把卧室改成厨房，是吧？啊，给它变一变啊。所以它的固定搭配就叫做 make some alterations， 后面一定接介词 to something 就行了啊。 不建议大家按照傅老师所说的方法改啊，这样的话您这个风水加风水不好，可不要怪咱啊。 不改了， 厨房改卧室，卧室改厨房，这是怎样的一种看不懂但是大受震撼。 是，我还打算把厨房再改成卧室呢，这样能多租一间，是吧？ 最好连卫生间也改一个卧室，还能再多租一间，是吧？ 好主意。 金九银十到了，果不其然啊！ 你看看啊， 哎，我们说，哎，这件衣服啊，我觉得挺合身的，不需要大改。英文我们可以这么说 ：The dress will not need much alteration。 对。你看 ，the dress 就是衣服了，对吧 ？The dress will not need much alteration， 哎，不需要太多的改动啊。所以 alteration 这个词，它是个中性词，既可以表示很大的那种动静的改变，也可以表示 minor， 对吧？小小的改变。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呢？我们是需要在上下文当中来对它进行修饰的。 对。聪明的同学已经开始记笔记了。Make some alteration to something， 非常好，这就是这个单词的一个重要的点。咱们上来这第一个单词呢，给大家缓缓的啊，别上来那么猛烈。Alteration， 大家记住了吧？好，我们来看看啊，稍微变一下它这个词，叫做 altercation， 又不一样了。Ration 变 cation， 意思变了吗？ 变了啊，而且含义。意思、感情色彩都发生变化了。啥叫的 altercation 呢？您看看 ，alt 刚才讲了别的，对不对？er 是动词后缀的。后面呢 ，cation， 大家记住啊，这是一个名词后缀。其实在这个当中啊，也有一个词根，就是 cat。这个 cat 其实等于 voc。表示的意思就是说话的意思啊，但是慢慢的呢，它就变成了一个词根了，因为它老是出现在一起，就变成了独立的词根了。所以最原始的感觉就是，你瞅瞅，老不说正题儿啊，老说那没用的，老说那个别的跟主题不相关的话啊，我说东，你答西，对吧？听听让我讲外语，得我讲成啊物理了啊，虽然不会啊。那你说晶晶生不生气啊？我让你傅老师来这儿给我们讲英语，结果呢，你给我讲数学去了，这不砸我的场子吗？大家看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矛盾呢、啊？对不对啊？ 哎，人类的争论也是这样的。哎，我说我有理，你扯别的，你扯你有理，是吧？ 对呀、 我跟你说这事儿就事论事儿呢，你去扯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大家说人类争吵的时候是不是都这样，为了维护自己有道理无所不用其极，咱就是不就事论事，什么都可以说，扯别的，扯这那的，十万八千里的，十年八年的老账，陈年老账本都能拿出来说，他就是不说当下这件事儿谁对谁错。 对，这是即便是他错了他也不会，他会找各种的东西来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对的，啊，最后就变成了对方说什么，对方都是错的啊，就是我是对的， 对 啊，这种人呢，要么就是太邪恶了啊，要么呢就是太幼稚了啊，反正不正常啊，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这个 altercation 啊，就是说话老扯别的，就变成什么争吵、 争 论、争辩了，反正这说话呢说不到一块儿去，是吧？ 对。没错啊， 我们说啊，说生活中啊，哟，他们老为一点小事儿呢争吵起来。They had an altercation about a 什么？什么叫什么 ？About a trifle 是吧 ？T R I F L E trifle 就是那些细枝末节的小事儿。 对，没错，很不重要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在那扯来扯去，对吧？ 口角。 所以呢，对，所以就是我们说的，就 travel 这个词还是挺好的，就是那种鸡毛蒜皮、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他在这儿一天到晚的瞎说八道啊。travel， 所以这个句子我觉得还蛮漂亮的啊，就是 have an altercation about something， 哎，就是对于什么事情有一个争吵。 那我们和谁争吵起来呢？我们就可以说 have a altercation or have an altercation with some people，可以这么说。 太好了，对，朋友们，不仅仅呢，我们可以啊接 about something。我们可以接 over something 也行啊。With somebody， 哎，这就是跟谁吵，就一个小介词比较灵活啊，大家换着用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单词啊，哎，它的含义需要好好讲解一下，就怕大家不了解。我们讲细一点，这个词叫做 alternate， 拼写方式是这样的 alter， 没问题，后面是 nate， alternate。 好，我们来看，从词根猜测它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个里面的一些构成。ALT 刚才已经讲了，表示别的，是不是？然后后面那个 ER， 朋友们，是不是表示的是动词后缀啊？对吧？好，后面这个 NATE 记好了，它既是一个动词后缀，它也是一个形容词后缀。林老师，这个 NATE 怎么有点像那个 NAT 呢？你说的特别好。因为这个 NAT 其实本身是个词根，表示出生，咱们讲过的。但是 NAT 和 E 放在一起呢，他们又构成了一个小的后缀了啊，一会儿是动词的，一会儿是形容词的，所以大家就拼起来记就行了。大家明白了吧？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它的这个发音呢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我们发成是 alternate， 那就是刚才丁老师所说的动词，对不对啊？那如果是形容词的话呢？这个 A 就要发成 R 的音，所以叫做 alternate 就发成 R 的音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含义啊，再来看就是这个出生生长的这个过程啊，一会儿是这样的，一会儿是那样的啊，有点像啥呢？就是啊，每个人呢雨露均沾啊，今天你的，明天他的啊，一会儿是你，一会儿他，哎，咱们轮流走一遍，对吧？所以这个单词 alternate 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全都轮一遍啊，一会儿生产出你的，一会儿生产出他的，来回变，一会儿你，一会儿他，所以就是轮流交替这样的含义。 就是怎么说呢，换一会儿换别的，一会儿又换别的，又换又换别的，又换别的，又换别的，就不停的这么轮流交替换下去，换别的。 对，没错。 一会儿换你来坐一下这个什么坐过山车，一会儿换他来坐下过山车，是吧？一会儿又换你去坐下过山车，就是大家轮着来。 没错， 有意思了哈，有意思。 哎，轮流。哎，你比如说咱们都见过这种事情，比如小学的时候，是吧？哎，轮流坐值日，对吧？啊，今天一组，对吧？礼拜二组，礼拜三，是吧？这么轮流的，得下礼拜又轮回到你来了。反而就这种来回变，一会儿又转一圈回来了，就叫做 alternate。 alternate 啊，好，我们来看这里有两个表达，第一呢是 alternate A and B， 第二个呢是 alternate A with B。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区别。第一，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美食的啊，交替放肉丁儿和红辣椒片儿。同学们，这是一道什么菜呀？请大家告诉我，反正例句里也没写。算什么菜？ 尖椒肉丝，朋友们， 啊、尖椒肉 片，我最喜欢的尖椒肉、 哎、 啊，肉片， 肉丁儿，尖椒肉丁儿、 啊， 肉丁儿。好，我们 来吧 ，alternate cubes of meat， 肉丁儿，and slices of red pepper 和红辣椒片、 哎、红椒片，对。所以你看，这个里面叫做交替放置。大家看，啥叫交替呀、啊？这个里面就是说的是不是啊？一锅粥咕嘟全都放进去，对吧？哎，放完这个放那个，哎，它有一个交替的过程，不是一股脑的放进去。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alternate A and B 啊，不是说把 A 和 B 一起放，而是放完这个再放那个，是这种感觉的 alternate。 那如果我说 alternate cubes of meat with slices of red pepper 呢？也是交替放啊，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呢，这个 A and B 和 A with B 啊，你的感觉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区别啊，但其实呢还有一点点区别的啊。如果大家去查柯林斯词典的话呢，你会看到这个alternate A and B， 就它的区别在于，听好啊，就是放了肉片儿，霍吧霍吧，再放红椒片儿，这个感觉叫做 alternate A and B， 大家明白了吧？啊，那什么叫做 alternate A with B 呢？就是放完肉片儿，再放那个什么什么红椒片，就是它的速度会稍微的紧实一点、紧密一点，所以加了一个 with， 就一点点的区别。 但愿如此吧， 嗯， 但愿如此的区别吧，哈、啊，稍微紧实一点、嗯。 不知道这个味道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啊？ 是，但有时候烹饪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这个菜出品的味道， 菜的味道是吧、 啊？同学们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嗯、哦，大彻大悟， 恍然大悟， 大彻大悟。”哦，说了一句、嗯、啊，哎，我们有时候穿的一个衣服啊，像那个水手服，不是条纹衫嘛，对吧？大家喜欢穿条纹衫吗？海魂，对，海魂衫。 返回身对，哎，我特别喜欢穿这种条纹的啊、 就是。差点今天给大家穿一海魂衫，真应该穿起来啊！就讲这个单词，海魂衫呢，就是深条纹、浅条纹的交替着来，对不对？ 嗯， 大家现在脑海中一定想想海魂衫的样子，一条深条纹，一条浅条纹，所以我们就说 alternating dark and pale， 什么 ？straps。 嗯， 对，这个 straps 啊，表示的意思就是条。比如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国家的国旗，它里面有条格啊，那个条就是 straps 啊。那这里的 alternating 已经变成了个形容词了啊。啥叫轮流的呀？轮流的不就是相互交替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里面的 alternating dark and pale straps， 哎，就是轮流的深色的和浅色的条在交替的那种感觉。所以 alternating 这个词非常好。啊，很形象，朋友们啊！ 如果这样大家都记不住的话，我们只好举一个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例子了。你们每一天的那些心情跌宕起伏，像极了过山车。来，我想问问大家、嗯，如果你每天的心情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绝望的，请在屏幕当中扣个一。 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绝望，这也太 喜出望 外，太颠簸了。 一会儿。绝望 怎么感觉大家都跟林黛玉似的啊？ 是啊，大家如果 怼天怼地、嗯、 是啊，大家如果手机里一会儿就看那个某盘，那可不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绝望吗？ 哎呀，没错，大家说的太好了、嗯、 你看看、 啊、 我这反正、 那个某盘啊、 我这反正满屏都是一耶、嗯、那怎么办呢？那就是生活的写照啊，满屏都是一、哦、大家都是一会儿开心一会儿绝望，一会儿伤心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又想 想那赶快学学这个句子吧啊。 Your mood、 嗯、 说大家的情绪吧啊，你的 mood、嗯、 你那些小情绪们啊、嗯、alternated 都在不停的轮流的转换、 嗯、 between happiness and despair。 哎呦，您瞅瞅，这真的是变幻莫测啊。 Your mood alternated betweenHappiness and despair 啊，所以以后我们不用老说什么 change， 你 change 啥呀？对不对哈、啊？哎 ，change 吧，就变过去吧，都变不回来了。 嗯、 这个是一会儿变成这儿，还变回来啊、嗯。 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词真好、嗯。 其实人们都说是心情有什么喜怒哀乐愁，我觉得一般人的生活中也就是高兴和不高兴，开心和不开心，两种跟像深浅条纹一样，在我们的心情里来回的变化，一会儿高兴了， 对。 一会儿又难过了，嗯嗯， 对，没错，对，其实真是像金老师说的太好了。你比如在公司也是哦，对吧？哎，一会儿这个事情得到老板的这个表扬了，嗯，挺高兴的。得一会儿不理你了，你看你又这个不开心了， 嗯、 对吧？学习也是得这词儿记住了就高兴，一会儿那词儿忘了又不高兴了，是吧？ 嗯，我想问问大家，你们喜欢这样的自己吗？留一个哲学的思考给同学们。你们喜欢这样、 嗯、 alternate between happiness and despair 的自己吗？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你们喜欢的吗？ 晶晶，是这样的，就可能我们不太喜欢，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呀。 是的， 尤其是控制不了的这种 情绪啊，外在事物对你心情的这种折射就控制不了。 如果上天给你个机会选择，你会还想像现在这样吗？啊，同学们， 这是个好问题。 如果你人生再来一次的话，你会想成为一个怎么去调配情绪的自己呢？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十二说，我觉得这样不好，因为情绪越稳定的越成功啊。我们的粉儿同学说，人生就是这样的。栗子栗说，我不喜欢。Victory 说，没有高兴哪来难过呢？ 很有哲理。 所以大家现在看来接受了这样的一种事实，也认识到了自己是一个高兴和不高兴轮流交替的一个个体。 对， 永来说，这个是现实，你能选择吗？永来，你能选择，但是需要很多很多的 内在的那种力量啊，得支撑着你。就是当你很开心的时候，你要理性一点；不开心的时候，你不仅仅的要乐观一点，你还必须要想办法去改变现在的这种状态啊，分析原因，找到机会，是吧？所以我们说，为啥人他能够越成熟，哎，他的心态就会越加平稳呢？这个我觉得是一种智慧，是吧？ 麦多拉做同学说，我去做佛，情绪稳定。当然哈，咱也做不了，但是咱可以去学习，是吧？学习让自己的情绪稍微稳定一些些，大家说是不是？如果你说，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啊，生活丰富多彩，也没有问题啊，大家自己开心就好，是不是啊？ 对， 哎，就为了这个词让大家记住啊，就是一会儿高兴一会儿绝望 ，alternate between happiness and despair。所以以后你再区分一些什么什么 intern 什么那些轮流的那些词语的时候，就要跟 alternate 区分开来啊。 没错， 哦 ，alternate 说的太好了， 意思。 好， 我们来看它的形容词形式 alternative。 这个单词呢，大家注意啊，它的词性也非常丰富。你看这个里面 ALT 表表别的啊，ER 动错缀啊都一样的啊。好，其实那个 alter 那个词它就是一个动词，对吧？好，然后 NAT 是出生，朋友们快看后面的 IVE， 记住啊，它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后缀，哎，人家还能变成一个名词后缀啊，所以这个词如果做名词的话，哎，就是我还能去做一件别的事儿，对不对啊？那如果是做形容词的话呢，那就是这两件事里面我能选一个，我不能做这个我还能做那个，哎，所以这个 alternative 就可以表示像什么变通的办法呀，啊，或者是两个里选一个呀，就这样的含义了。 人家都说了，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是不是？ 哎，我还能选一个别的， 你得有一个变通的办法。这条路行不通，你还得找一个别的方法， 别的 招行得通呢。此处不留爷，那自有留爷处，是不是？ 对， 哎， 没错。你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打工皇帝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有很多合作伙伴。我说你为什么把自己搞这么累呢？你找一个合作伙伴就好了呀，对吧？他说不行，他说东边不亮西边亮啊，而且呢，我在不同的这个地方，我能够吸取不同的营养，还能够哎对我其他的这个事情啊是有帮助的啊。所以你就咱说那个哎，别在一棵树上吊死，大家就一定要变通啊，要有多种渠道、多种资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 对了。所以这个 alternative 的意思就是可替代的办法，可替代的一种选择。所以做事情的其他方法，你看它嘛，另外的，你看它的本意嘛，是不是、别的一些方法能替代你现在做这个事情的方法 ，an alternative 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 做事儿 做某事 的方法， 其他方法，对，就我们不可以不要用这个 other 的话，就表示的是。哎呀，这个事情我很被动啊，要不咱换个方法去做吧，很被动。而如果我们用的是 alternative， 它是一种有所准备的，就这个不行啊，没事儿，咱用那个条条大路通罗马。 对， 这 就这个意思、 啊。 那我就问你说，哎，你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呀？你我看你现在都挺愁眉苦脸的了。Do you have an alternative solution？ 你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呀？对不对？ 这有点像我们说那种剑走偏锋。曲线救国，哎，反正我不会 这个被一棵树吊死，哎，我怎么着都行，就这种感觉。 凡事它都有解决办法，大家说是不是？都有一替代方案。哎，但是我想问大家，如果你的硬盘坏了，请问有什么替代方案吗？ 问题好长，好突然。 就想问问大家，这事儿要是没弄好，那数据怎么办呢？那怎么恢复呢？有什么别的 alternative？ 嗯啊，所以就要备份嘛，对吧？每一次你都要把自己的数据备份到云盘里， 哦， 对吧？所以这个硬盘坏了没关系啊，硬盘我再买个盘，然后我从云盘上把东西再重新荡下来就好了，OK 了，对吧？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alternative solution 呀？对不对？ 哎呦，同学们都上线了哈，说第一买个动态硬盘，有说花钱修复，花钱修复也是不一定能修复完全的，可能也就修复个60-70%。云储存是最好的，现在都得云储存。如果你没有云储存，那真的活该了。 对，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就想着我就想哭啊 啊！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之前不是手机丢了嘛，对吧？可巧呢，那个手机里的云盘当时我还没有开，就是我买了云盘了，但是我没开那个钮，就是我必须是启动那个云盘它才能备份，它不是自动，好多数据全没了啊。 那咱那些珍贵的合影，那些 全没了。没事，咱俩也没紧张。 那些我凌驾于傅老师的头上笔画的一个叶，那些也没有了。 那个好像有，之前那些有，是不是咱俩骑自行车的那些呀？是吧？ 对， 啊，对，哎，那个好像有，我再找找去啊。 那有 没有的话，咱再拍去啊。 那有就行了啊。这些就是 alternative， 所以生活中时时刻刻我们都要注意寻找一些事物的替代方法。alternative 这里呢做的是形容词啊 ，alternative method of doing something，alternative solution， 请大家记得哦。啊，当然它还有一层特别有趣的意思，就是一种非传统的另类的，完完全全的解释出来了另这个词儿。另类是什么意思？ 另类 不是你这一类的，别类的， 对不对？ 就是那个 unconventional 的那种感觉。 对呀，另类的生活方式，同学们你们有吗？另类的价值观你们有吗？ 嗯， 另类的是吧，喜剧，这个我们倒是也看过是吧。 对， 另类。 不过呢，对，这个 alternative 呢，到最近啊，在我们国家啊，以至于在全世界都非常火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达到这个碳中和吗？对吧？ 对。 那如何达到碳中和呀？就必须要用清洁能源，是不是啊？ 哦，就是一种可替代的能源，替代现在的这 些 制造 污染的能源，什么煤炭呀，那些，对，把它替代。所以这种可替代能源就叫做 alternative energy。 这个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现代的用法了。 alternative energy， 可替代 能源。哇，这个 非常重要， 我们学了好多呀哈。所以看来此处的东西我们不太感兴趣了，别处的我们很感兴趣啊。同学们， 这是吃热碗里的看热锅里 的。真 的， 同学们，有多少人现在在看着 PK 台的同时心里在想着自己的事儿呢？啊，同学们， 快出来！ 你的心在别处吧，是不是？被我看出来了吧？你们现在在屏幕上敲着这些单词，你们的心现在想的是晚饭吃什么呢？啊，几点下班呢？一会儿老板那任务完成了没有啊？别被领导发现了。 其实呢，大家上个班的在干其他的事情，什么事儿呢？就是听我们的 PK 台呢，也挺好啊。 就这个词哈，就是 ALT 啊。好，我们来看这个词，我挺喜欢的，叫 altruism， ALTRUISM。关键我们得讲讲这个 UISM 是不是一个词根？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根，朋友们。啊，很古老。我们总知道一个词叫做 SM， 大家还记得吧？或者 ISM 啊，表示的是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方法。那实际上，UISM 它跟 ISM 完全一样啊，只不过用的比较少而已。也可以表示的是主义。所以朋友们看这个词，什么叫做 altruism 呀？啊，就是老想着别人，不想自个儿，朋友们。您说这是什么精神啊？这种 altruism 是啥精神？ 利他精神， 你看看是吧？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叫做讨好型人格。 嗯 嗯，啥叫做这种 catering personality 呢？这种讨好型人格呢？ 就是 catering 啊。 对 ，catering 就是迎合别人嘛，讨好型 嘛。 哎，服务型就是我自己不爽没关系，哟，你得开心，我得看着你的脸色行事啊。所以，这其实有的时候是一种利他主义，对吧？就是我无所谓哦，只要对方你合适、你开心就行了啊。我期待着咱们有更好的这种关系啊什么的。所以这种利他主义就叫做 altruism。嗯， 哎。这个利他主义跟您说那讨好型人格那可是两码事儿啊，那可是两码事儿。利他主义是以别人的利益，利他是无私的一种为他人的利益能够舍弃自己利益的一种、 对 一种做法啊。利他的行为 altruistic behavior， 这个跟您说那讨好型人格是两码事儿呢。他这个利他是相当是跟利己是成为一对反义词的。 嗯 啊，利他主义跟利己是一对反义词。 对，大家那个可以就百度一下吧，反正定义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 是 啊， 您说那您说那讨好型人格、用现在的俗话说，那不就是舔狗吗？ 舔狗舔舔吗？ 是不是？这个同学们，这个 altruism 它的反义词是 egoism。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egoism。ego 是就是什么？就是自我自大。egoism 就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什么以我为中心的，丝毫不考虑他人的。所以 altruism 是以是能够考虑自己的前提下，又能够考虑他人，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叫 altruism。 嗯，好，反正总之呢就是不想自个儿，老想别人，是吧？啊，利他主义啊， 不是不想自个儿，是想的少自个儿，想的他人多一些。 没错。嗯，晶晶老师就是一个利他型，特别好。 那傅老师就是那讨好型， 对，舔狗型是吧？ 这我可没说啊，我没说啊，是你先说的啊。哎，没事儿，天地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哎，对对对， 大家 没错， 这大家心里 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也什么都没说。哦，演技， 咱都 好 看演技。 这里就赠送大家一个词 ，altruism 的反义词就是 egoism， 利己主义。 没错。 好，对此傅老师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啊，没有什么想补充的了啊。 对，尽在不言中啊，朋友们啊。 每次呢，一来上个课，结果呢，引发了傅老师在课堂上自己深深的思索。 真是太可怕了，哎呀， 对 呀、 啊，是来教学的， 还是你启发的好。那朋友们，刚才呢我们学习的这个 ALT 啊，就是表示其他的，无论是利他主义的交替轮流还是争论口角，你看都跟这个其他相关啊，你往那儿背就快了。 对了，好了，这个 ALT 我们讲的可是非常的详细了。时间不多，我们继续往下 move on， 来看一下接下来这个词，嘿，两边儿的啊，两边儿、这个叫 ambi 或者是 ambi， ambi 或者是 amphi。 嗯，好，那么这个呢就表示的是两边的啊。你说老师这个里还是 am 是不是跟那个 i 相关呢？不是的， am 是独立的词根、对吧、这个就也是独立词根，哎，它就是两边，两边左右两边这个意思。嗯， 两边好。 对， 怎么个两边法呢？ 是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单词啊就简单了，叫做 ambitious， 对吧？好， 拼写一下啊。MB、后面加了一个 ANCE ambience。 AMBIANCE。 好，这个词你太特意， AMBI 是两边的， ANCE 是名词后缀吧，表示东西，对不对？大家想想，您看看左边的，您看看右边，您干嘛？您是不是在熟悉环境？对吧？啊，比如晶晶老师从水里面游出来，是吧？哈，哎，赶紧看看左边、右边，哟，到家了，是吧？你看这个环境，哎，对，那你感觉像跳舞啊。所以这个单词呢 ，ambient， 哎，就是我们说的周围的环境啊，周遭的环境， 它游戏还指一种氛围啊。你比如说哟，我们来到这个图书馆，感觉有一种中世纪的啊古典的氛围，你看也是左右两边你看到那种感觉，就叫的 ambience。 我觉得有些朋友啊特别喜欢旅游啊，这些旅游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喜欢的是一种一座城市里的那种氛围，是不是？同学们同不同意？ 对， 同意的扣一。你之所以到这各种各样不同的城市，国内的国外的，你最喜欢去那儿游走，你走的是一种什么？你走的是一种 feel， 对不对？你走的是一种环境，一种气氛，一种格调，一种氛围，对不对？如果这种地方的氛围跟你觉得你自己气场很合，跟你很投缘，你就会想在这里生活，或者想在这里买套房，或者你想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对不对？所以这种你一去这个城市，你会觉得北京什么感觉？古老、现代、大气，是吧？好，你去那什么什么地方，是吧？你是什么感觉啊？轻松愉悦，哎，这个，所以 the relaxed ambience of the city， 哟，这个城市特别好玩儿。 对，所以当我们说环境的时候啊，它不仅仅是 environment， 就是你看到那种自然的环境，它还有一种氛围，就是金老师说给你那种 feel， 那种感觉，对不对啊？你比如说我那年去摩洛哥，当我到了凯撒布兰卡的时候，哇，那个大西洋的海风一吹，真的是 the relaxed ambience of the city 啊。那当我到了它的首都拉巴特的时候，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现代，一种它融入了一些法兰西的文化，哎，我觉得一种很欧洲那种感觉，哎，我觉得也挺好的啊。那当我到了另外的它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古城，又古色古香，真的是每个城市有它自己的一个 ambience， 它不是环境，它是一种 feel， 那种 feel 的环境， 但是也是环境创造出来的，也是环境当中的各种细节所烘托出来的一种文化的感觉。 说的太对了， 就是这种 ambience。所以是我问大家啊，你的下一个目的地，你希望这个城市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接下来你想去的一个旅游的地方，你希望这个地方带着一种怎样的氛围？同时，我们今天可以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可以写在自己的社交 blog 里面，很高大上哦。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景色、个性以及周围的环境，很高大上哦，教给大家。Each place we visit has its own particular look, character, and ambience. 多美， 真好，这个句子啊， 多美！ 每一个我们浏览的地方都有它 particular 独特的 look, character, and ambience 啊，的风貌，对吧？它的个性，你看一个城市有个性，还有它的一种环境，ambience。 哇哦，这个词真好。同学们，你们想去的下一个旅游的目的地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或者你们直接说哪儿就行了，我们也就知道了。驸马，下一个想去的旅行地是哪里呢？ 建国门那个广播大厦啊。 明白了啊，驸马看来还是想来我们这儿了想来直播间的这种氛围。 对， 直播间 好久没到直播间了。 直播间确实有一种氛围，因为这里都是机器啊。我每一次一进入到这个直播间，我觉得我的肾上腺素都被激发了啊，就那种紧张的。 你就是那个坐到主播台， 就 那种 紧张的氛围，就是你工作多少年，你仍然会有那种紧张的氛围。就一进这个环境，你就知道直播啊，终点这个机器，你就有一种 ambience，带给你一种紧张感。 说的太对了，哎，就是这种氛围啊，ambience。但是你看，虽然我们很敬畏这个直播间，但是我们给大家营造的是一个很快乐的啊，很 relax 的这么一种 ambience， 对吧？ 是，你都在家，那还不轻松吗？在家了，哎， 就是， 哎，继续往下学，我们来说一个 ambient， 后面呢变成了 ent ambient。 对，那 ambi 就是两边的啊 ，ent 朋友们，形容词后缀吧。啊，所以说 ambient 特简单啊，左右两边的，就是您周围的哟。哎，对， ambient 就是周围的、周遭的。 那周围的温度 ambient temperature， 周围的温度， 周围的光线。哎，有的人对光线的要求很高哦。这个屋子里要是灯光不好，都不想久留。ambient light， 对 ，ambient condition 周遭的环境， 嗯，很好啊，周围的，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这个 surrounding 啊，我们用 ambient 也行，也挺好的，嗯，当然它可能指的是一个离我们更加近的这么一个距离、啊，这个环境叫做 ambient。 要么说我们这个词跟2.0高大上呢，接下来、 啊、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文艺青年们听好了。那些喜欢听音乐的朋友、你们一定知道音乐所产生出来的那种氛围吧，音乐所营造出来的氛围就叫做 ambient、它把你的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都笼罩了，把你的心灵和你的心灵的节奏合为一体了，这种就叫做 ambient、那音乐产生的氛围。 嗯，还真是。不瞒大家说啊，我最近啊练了一首新的曲子，就是来自挪威的一个很有名的乐队，叫神秘园，大家知道吧？啊，一首歌叫《神秘园之歌》。哎呀，就是当你弹的时候啊，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好，你真的会有一种意境啊，一种很轻松柔和的一种感觉。 嗯 啊，所以这种氛围啊，这种感觉就是这个 ambient。 嗯， 确实是。嗯， 氛围电子音乐。又不了解，但是人家有氛围电子音乐、可能会很有氛围吧更多的我们也不了解了啊，这氛围 feel 大家懂的啊，懂的， 对对， 好， 对， 好，两边嘛，反正它是两边的效果是吧，你左边右边，大家别忘了人家的本意啊， ambient 是两边的啊，给你左边右边构成了天地，是不是？好了，接下来这个词 ambi很清晰，后面是一个 dexterous ambidextrous 啊，大家呢就不要按着它的字母去读了啊，就它有个自己的一个发音规则了，就叫做 ambidextrous 就完了、啊，就那个 s 就发成斯的音就行了啊， dexterous。 好、啊，这个词太重要了，朋友们啊， d 这个 a m b i 表示两边吧啊，朋友们注意啊， d e x t r 在咱 1.0 咱讲过的啊，表示的是右边，大家记不记得右边？ 哪个是右边 ？D D E X T R 是右边。 D E X T R 是右边。嗯， 对。哎，那朋友们再看后面的 O U S， 简单了，形容词后缀表示多，是不是？ 嗯 啊，所以大家看，咱们的右手是不是只能干一件事儿啊？啊，人家那个右手啊，能干好多好多事情啊。哎，左手也能干好多好多事情，同时干。啊，就我这只右手啊，我既能干这个，我还能干这个，既能到左边，还能到右边。您说他专心吗？ 肯定不专心啊， 对吧？啊，咱都说这手干这活儿，那手干那活儿。好家伙，您现在是这个既干那个又干那个，最后您啥都没干好。所以这个词啊，记住哦，有两个感情色彩啊。第一个表示的就是怀有二心的啊，不专一的，对不对？啊，这是一层含义。第二层往好了说，厉害啊，这双手保守，对吧？啊，什么都能干，心灵手巧的。所以这个单词大家一定要记住，是两个感情色彩，大家明白了吗？啊， 我发现用的最多的好像就是指那种左右手灵巧的、两只手都特别擅长都善用的、两只手都是心灵手巧的这种。 对 ，few of us are naturally ambidextrous。我们中间有很少的人、天生啊是两只手同样灵巧的。哎，你说他左边拿勺，右边拿筷子，他都行，左右开弓，大家行吗？左边拿勺，右边拿筷子啊，不，左边拿筷子，右边拿勺，你们行吗？ 啊，那是我是这样的人。 啊， 因为我是， 好吧， 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我就习惯左手拿筷子，但是我用勺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右手快勺啊，快汤快东西。 OK， 哎呀 ，OK， 不小心，我竟然是一个 ambidextrous， 哎呀， 可恶，竟然被他凡尔赛到了。 你看看， 可恶， 这个词我就在这埋个雷呢， 竟然被他装到了，可恶。那我们说一说怀有二心的吧。 说这个词是怀有二心的啊，我们这是小看了这个词，这个词太落伍了。因为现代人根本不只是怀有二心，现代的人怀有三心、四心、五心、六心。 对，没错，就像是那个《西游记》里面啊，土叔更有这样的心，你要什么心有什么心，对吧？ 是的，是的， 啊、嗯， 现代人三心二意，那都是夸他了，那叫七心八意啊！ 哎呦我的妈呀， 是不是七窍流血啊？ 不过朋友们要注意啊，就这个词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金老师所说的，它还是这种双手灵巧的。心灵手巧的啊，当然他就哎对，但是他在有一些情况之下，确实表示的是怀有二心的啊，就是 行， 嗯， 好，接下来这个词，大家听听它的读音 ，ambiguity， 嗯， 别不别扭啊 ，ambiguity， 来，我们一起念起来好不好 ？ambiguity，ambiguity， 嗯， 读音都读不清楚，读音都这么的含糊。所以你觉得这个词儿它有能有清晰的意思吗？ 是啊，这个词啊，它确实就是不清楚啊。为啥 ？AMBI 不是两边吗？啊，朋友注意，中间那个 GU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根，我们已经很少使用了，但是你知道就好了啊。走路啊，咱们不是学了好多走吗？什么 IT 呀、GRE 呀，大家记得吧 ？CAD、CED 啊，那这个 GU 啊。你怎么记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走了，你看，对吧？就走了。ITY 是名词后缀啊，所以这个单词 ambiguity 就是两边都走，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走哪边。你说你走右边还是走左边？你明确一下呀！我不说啊、 哦， 所以给人感觉很不明确， 跟刚才那词儿似的。哎，心情好了、走左边，哎，这心情不好了、走右边。心情不好又不坏了，走中间儿，这可够不明确的，够含糊的，够暧昧的。 哎，就是 ambiguity 这个词了啊。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一词多义，哎，产生歧义，一语多义。 对， 模棱两可的词，含混不清的语句，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呦，您看这发言人。”有好几处的前言不搭后语，前后不一致，含混不清。前后不一致呢，我们都说上下文不衔接，叫 inconsistency。 inconsistency。 含混不清呢 ，ambiguities。就是 没错， 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明白。 啊，所以他说 there were several inconsistencies and ambiguities in her speech， 就是在他的。发言演讲里面有好几处的 inconsistency， 连贯不连贯啊，搭不上，并且怎么样呢？ ambiguity 非常的含混不清，你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 是 吧？ 是的，同学，我们平时写那个英语的句子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写清楚 ，write clear definitions in order to avoid ambiguity。 对， 我们要是按照汉语的思维去写英语的句子，很容易造成 ambiguity， 老外就不容易读懂，对不对？ 嗯嗯，对，就是思维嘛。嗯， 好， 对，所以这个单词就是我们说，含糊不清，不知道，不知所云啊，叫 ambiguity。 好，接下来这两个单词呢，可以说是一组反义词，一个呢是 ambiguous， 一个呢是 unambiguous。 对，嗯。那咱们就先看第一个吧，好吧？啊，好 ，ambiguous 啊，这个词 ambi 两边的 gu 表示走，大概其反正就是模糊不清，后面的 ous 形式后缀表贼怎么样，特别怎么样，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他想往哪儿走啊，那就是太不明确了，太暧昧，太模糊了。 Ambiguous， 模棱两可的词语 ，an ambiguous words， ambiguous term， ambiguous statement， 说法也很模糊。它的陈， 你比如说，比如说，大家快大四了，是吧？啊，我们说大四叫啥？叫毕业季，也叫分手季，对吧，朋友们？啊，所以他说，你还想跟我在一起吗？对方说。 冻结的。 哟， 你瞅瞅。 Your account was deliberately ambiguous. 你的这个陈述，你是故意含混不清，你不给答案。 Deliberately ambiguous, 故意的含糊不清。 啊、哦，有时候别人跟你拟个协议 ，ambiguously worded agreement， 故意啊， 这个 措辞很含混的。 对。有的时候我们再去看一些合同的时候，大家真的会感觉到特别的 ambiguously worded agreement，真的会觉得就不知所云，不知道你这个协议太专业了，不知道在说什么， 看都看不懂哈， 对对， 啥？那么，跟它相反，前面加上一个否定的前缀 ，un 加上以后，就把这个词儿的意思整个扭转了过来 ，unambiguous 就成了什么？哎，特别特别。清楚的了，不含糊的了，没有歧义的了。 那大家看哈，它的刚才我们学的叫做 ambiguous， 对吧？如果这个 un 的话，大家要知道啊，这个 n 要和后面的词根的元音字母所带的辅音要连在一起读啊，所以就是 unambiguous， unambiguous， 是 吧？就把它连起来读啊，好，那很简单嘛。UN 表否定，那就是贼清楚的。所以以后咱不要老说 clear，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单词，挺好的啊，叫做 unambiguous， 这个词好。 估计大家不会想起来用这个词，它多复杂呀！它多复杂。 歇歇吧，还占地儿呢啊！ 同学们肯定还是会想到 clear statement， clear word， clear term， 啊。是不是 clear statement 对吧？agreement， 相信自己永远不会用到这个词，同学请扣一。不相信自己能记得住这个词的同学，请扣一。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哎呀，你给出的指令，给出的命令，你得清楚明了，让人家一听就懂，是吧？ 对。但是呢，我们满屏的一，我不忍心看。unambiguous， 我不忍心看。其实我们每节课这么多难词，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啊，觉得跟自己气场投缘的也就那么一个或俩。不信我们问问大家，今天您学到的这些词语，你自己记忆最清楚的，你最想记的，你觉得对你生活最实用的是哪一个词？大家讲敲在公屏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不继续往下讲了。这个 ambient 呢，我们是讲了 AMBI 这一部分， 对， 我们还没有讲完，我们这一组我们还有四个，我们留到下一节课再讲，好不好？我们不要讲太多了，因为这些词儿真的是 挺 难的。 对， 第一个词有6个，第二个词也有6个，就是12个词了。今天 再讲的话，我就担心大家要去听别的节目去了。 好，那就先听听我们的收尾。我们给大家呢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些单词的读音啊，对我们现在的考验也是越来越大了。来，走起来 ，ALT， 表示的是别的 ；alteration， 变更、改造 ；altercation， 争论、口角 ；alternate， 交互的、轮流的，做动词表示轮流交替。 Alternative， 二中择一，变通的办法，或者是形容词，二中择一的。 Altruism， 利他主义，利他。 Egoism， 表示的是个人、自己、自我主义。 AMBI，AMPHI， 表示两边的。 Ambience， 环境、气氛。 Ambient， 周围的。 Ambidextrous， 两手俱利的，怀有二心的。 Ambiguity， 不明确，含糊，暧昧。 Ambiguous， 暧昧的，不明确的。 Unambiguous， 不含糊的，明确的。 同学们，你们今天要把这些词儿的读音都能读会，也没白学。 没错，很拗口，是吧？ 你们今天要是能把这些读音读会，下一节课你到这儿来讲啊，